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呢就同秋生同文才佢哋就去送婷婷，点知去到嘅时候呢，就见到婷婷嘅舅父已经帮婷婷执好晒嘢，咁啊装好晒车准备行得添噶啦噃。而喺呢个时候呢，秋生就撞到咗个怪老头。而听婷婷嘅舅父即系何老板讲呢，呢一个怪老头啊叫宝老师，由于佢啊奇奇怪怪，眼神望住九叔佢哋几师徒都有啲眼神不善嘅，所以秋生就留咗个心啦。而文才呢本来就想喺婷婷嘅舅父面前博口咁嘅，点知呢对住婷婷舅父呢个生意人呢，唔单止冇讨好，仲俾人睇死嘅死穷鬼添，而且仲落咗个赌注，就话嗱，三个大洋，如果文才能够喺婷婷择日成亲之前可以凑够300个大洋嘅话呢，咁文才先有资格追求婷婷咁话。而九叔呢待遇就完全唔同啦，何老板就懒过唔熟咁样，咁就拉住九叔只手，又话要帮佢睇风水，諗住要添丁啊，财源广进啊，呢啲就不在话下啦。咁九叔呢就俾何老板拉住，就上咗何老板嗰个大车，而婷婷呢亦都喺个车里面等緊，入緊手添啦。文才个心啊15、16，攞住个3个大洋同秋生讲，喂秋生啊，你帮唔帮我个？秋生啊讲啦，切，你咪多余嘅，我哋两兄弟不嬲都拍住相嘅，我实撑你㗎，撑硬。 啊，好兄弟， 啱啱讲住准备行过去啫，文才个肚啊咕噜咕噜咁叫起身啦。原来呢两条友仔呢起身无奈，就同阿友哥打牙胶，打完牙胶呢就同阿友哥道别，一直行到过嚟都未有嘢落肚添㗎喎。秋生啊望住文才讲啦，喂，你又饿呢？ 系啊， 咁我请你食早餐啦。 啊，有得，听日我嘅， 冇问题啦。讲住，秋生行去隔篱买包啦。文才三步夹埋两步，就跑咗何老板个大车嗰度，谂住同秋生霸个位啦。点知何老板见到系文才啫，斜眼一瞄佢，就讲啦：， 呢度已经满咗人啦，阿拉就冇遇到侬噶喎，呢两个。做徒弟做学徒嘅就应该勤力啲，唔好成日都諗住喝食懒咗，你喺后面跟住咪得囉。一唔係咁样，你望下其他嗰几部车仲有冇位，慢慢个车边呢就再得嘅。 九叔喺隔篱听到有啲唔係滋味啦，啱啱想讲嘢啫，又俾何老板揿住。 这个九叔下、我就同你仔细啲再讲讲。 一路讲住架车就行啦。文才系啰晒，企咗喺原地，拧转头望望秋生，只见秋生已经买咗2袋包，一揈就揈一个去。 喂，接住啦，做咩仲唔上车啊你？ 上车，大户人家话我哋系徒弟啊，唔俾我哋上添啊。 唔系啩？使唔使咁啊？ 婷婷嘅舅父咁 Q 样，你谂够过先、啊。 文才勾勾口头讲，我中意婷婷啊，又唔系中意佢舅父。你傻嘅， 唉，话系咁话啫。两条友就一边讲住，突然间前面人影一闪，秋生嘅反应快，一下揿一揿文才，两个人瞬间停低。原来前面嘅竟然就系嗰个宝老师。只见呢个宝老师斜眼就望住佢哋两个，就讲啦： 两个后生仔反应都唔慢嘛，几好，几好啊！ 秋生啊，早有戒心噶啦，一边就陪住笑，一边就讲： 啊，宝老师，啊乜你未上车咩？啊，我哋就好似冇车坐啦。一唔系我送你上去啊。 文才仲系傻傻更更咁攞住个包，系咁喺度嚼住，咁口齿不清讲： 哎呀，反正都系得下人嚟嘅啫，系咪？ 不讲啊，又自可。 宝老师一听到文才竟然话佢系下人，眼中啊杀机一闪。 秋生知道有啲唔妥啦，12分戒备咁样就望住阿宝老师啦，而只见呢个乜宝老师咧，眼啊冇点喐，手又冇点喐，眼神里边除咗个啱啱嘅一丝杀机，完全估唔到佢下一步想点。就喺呢个时候啫，只听见叮当一声， 宝老师指指文才讲：， 诶，呢位小兄弟系咪跌咗钱啊？ 文才望望自己只鞋，咦系，点解只大饼跌落地嘅咧？啱啱落去执啦，说时迟啊，那时快。文才啱啱踎低想执个大样啫，只见呢个宝老师慢慢就好似要行开咁，脚后跟突然就向后一撑，一粒石仔直打呢个文才嘅头。文才呢，你咪睇佢好似平时傻傻更更咁，身手都唔错嘅。如果身手唔好嘅话，点会成日同秋生打个平手呢？你话吓，听到耳边风声一响，成个人就向后一卧，只见 fit 一声，一粒石仔就喺佢眼前啱啱经过。真系险过剃眼眉毛啊！而好死唔死，粒石仔打中隔篱一只狗，只见只狗咧，俾粒石仔系咁打中只脚，痛到只狗喺度狂吠，对住宝老师啊，夹下夹下谂住冲过去啦。而宝老师行到一半咧，揭揭咁少两声， 诶、哎，呢、这个果然名师出高徒啊！唔错，唔错嘅。 一边讲住，眼里边嘅杀机又嚟一闪，一脚踢只狗度。呢只乜土狗当堂就俾宝老师踢飞两丈远，砰一声撞条石等到。文才一见到，哎呀，本来粒石仔系打自己嘅，只狗帮自己挨咗，啱啱想冲上去理论嘅啦，秋生一嘢就拉住佢。啊，宝老师果然身手好，晚辈敬服敬服啊！一边讲住啫，眼尾就系咁稍稍文才，手心里边一捻，文才同佢咁熟，点会唔知佢咩意思啊？秋生啊，继续用只手捻捻啊文才，笑住同文才讲啦：，你睇下，宝老师啊喺我哋面前留咗手噶啦，快啲多谢佢啦！一边嗰个眼神灵动，言外之意即系话：，喂，醒定啲啊！呢条友硬嘢嚟噶，唔好得罪佢先。文才点会唔明啊？佢本身有啲漏口噶啦，俾秋生咁样一讲，两条友扯猫咪啊惯咗噶啦嘛，即刻个扮一个傻样出嚟，拗住个头。一边咬住个包，好似弱智咁样。 系、原来宝老师啊，手下留情咗，真系高手，高手啊！我哋两个晚辈受教受教下。 一边讲住，佢同阿秋生咧点头下腰咁样，而呢个宝老师看在眼内咧，轻轻咁咁岌头， 都几识时务嘛，唔错啊。唔错啊！ 一边啊笑住，突然一跃喺地下度，就系咁跳咗三下啫，一跳就跳咗上个车度。而呢个时候架车啊，已经离开文才佢哋有成十丈远噶啦。哇，三步飙十丈，如果啱啱真系喐手啊，真系输正少少都当赢啦。秋生啊望望文才讲啦：，喂，你谂紧咩啊？文才啊望望秋生。 我怀疑咧，呢、这个人可能 秋生啊，即刻揿住佢嗱，心照好啦，唔好爆响口啊，慢慢睇。 好，有机会要同藏师师傅讲先。喂，咁车又赶唔到，点算啊？ 用部单车去咯，好心你减下肥啦。我搭住你啊，好 Q 重噶、哦， 即系咁啊，你踩一段，我又踩一段，咁咪得咯。 一路讲住，秋生咬咬只包， 诶、咁我去攞单车先，你自己食住先吓。 文才哦一声，头一拧就见到啱啱帮自己挡咗嗰只狗仔，哇！只狗啊惨咯，俾个宝老师一脚踢到去撞条石柱度，成身都要震紧。文才行过去， 点啊狗仔，你冇事啊？你啊帮挨咗嘢，累到你添啦。 只狗好似识人性咁样望住文才。好似想喊想喊咁啦，文才慢慢抱起佢， 喂、哎，好在都冇伤到筋骨，应该啲皮外伤啊，你又算好在彩咯，你又吓。 嗰只狗仔俾文才抱起咗之后咧，望住文才手里边只包，系咁喺度闻下闻下，又望望文才，文才就知啦， 吃吃，你又未食早餐咧，嚟啦，醒你食两个点话， 一边喺度喂紧只狗仔啫。秋生啊，攞住部单车，拎拎啷啷咁，喂，文才上车啦喂！ 文才拧转头，得啦，嚟啦！ 哇，你做乜仲抱住只狗啊？ 咁佢点都帮我做咗替死狗啊嘛，睇睇下佢有咩伤，到时去到下个镇咧， 睇下有啲咩地方可以帮佢包扎啦，医下佢咁咯。秋生啊，望住只可怜狗咁嘅样，咁啊啱嘅，唔紧要啦，都唔系重几多啫。嚟上嚟啦，两师兄弟一边讲住啫。文才坐上咗秋生嘅单车，两条友热热热热咁啊追住个大车行啦。咁啊话分两头，话说咧友哥同九叔佢哋道别之后咧，赶住八只僵尸又向另外一个方向行啦。咁有啲人就会问啦，喂，你系咪吹水噶？赶尸而家夜晚噶啦，啲僵尸被热头晒，你估晒咸鱼咩？嗱，其实僵尸咧被练成僵尸之后，就经已唔怕热头晒噶。主要僵尸喺夜晚行咧，都系惊吓亲人嘅啫。而友哥之所以日光日白带住啲僵尸行咧，系因为佢惊佢自己睇唔到路。咁佢要去边呢？原来啊，友哥带住啲八只僵尸。因为呢八只僵尸就俾阿秋生同文才搞到甩头甩骨，就谂住快快脆脆摆个山洞里面放好，啊吸多啲咁嘅阴湿气，而自己咧就日头赶路，就订啲新衫俾老细着啦。咁当然啦，要交货啊，包装靓啲好啲噶嘛。而当佢行到一半嘅时候咧，见到个镇上面啲人排晒长龙，搞乜鬼啊？我就行上去问啦，喂，阿婶啊！咁早排长龙喺度搞咩呀、啊、你哋。个阿婶就同佢讲啦。 嗨，你都唔知。呢几日啊，多咗好多曱甴啦，嗰啲咩蛇虫鼠蚁嗰啲。我哋嚟买呢个硫磺粉啊，諗住治下啲虫啊蚁啊嗰啲咁样嘢啫嘛。 有个我拗拗个头。蛇虫鼠蚁冇理由㗎喎、啊。五月都未到。 咁关五月咩事过呢？ 有哥啊讲啦，唉，五月啊真系毒月啊嘛，照计啊嗰阵时先要饮红红酒嗰啲嘅啫，咁早买定呢啲，咪有啲反常喎、 啊。我都觉得系，不过啊，各家各户啦，我拉你讲，无啦啦就多咗好多啲蛇虫鼠蚁嗰啲出嚟，哎呀，咬到啲嘢烂鬼晒嘅。你就嚟清明㗎喇嘛，我哋包好嗰啲纸钱啊，烧俾先人嗰啲嘢啊，咬到烂晒，咁你话唔买硫磺点得啊？你话 有个话搣搣自己啲须， 啱嘅， 有道理。一路係咁諗住，突然间一拍个头， 嘿，唔通 呢镬嘢唔得，翻转头睇睇咩回事先得。一路自言自语咁样讲住啫，自己又跟埋一份排队咯。至于排队嚟做乜鬼呢？游哥自己呢都系出一种本能反应，点知啊后尾就有大用处啦。咁好啦，后边又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